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上正课了。我原来是说给各位同学免费试听今天，然后下一次你今天听完了可以决定要不要来上课。可是我今天的状况是因为我上一堂课整整讲了一个小时的废话，以至于我觉得今天教不到有一点重点的东西。那是不是这个试听期我们把它开放到两个礼拜好不好？这样子下次也算试听。你下次如果听了觉得听到老师啊已经倾尽所学，然后你还是觉得非常乏味啊，那你下次再来退费好不好？啊，所以听两个礼拜再决定要不要退费走人啊。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教不到，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可以炫耀跟卖弄的是本草学，可是今天说不定讲不到一味药就下课了，那这样子就比较不好意思一点。因为前面的东西可能会因为这个讲义插进来打扰的关系，我所有的上课进度都会往后拖啊。那往后拖会怎么样呢？就会拖课啊，就是说原则上说十六个礼拜的课，那我就会把它拖到不知道几个礼拜，然后就加量不加价，这样子好不好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一向都是一堂课收200块，所以你们现在学费应该是上六个礼拜的课才对，对不对？可是我都说八个礼拜，为什么？因为我预计我一定会拖，所以先预留了两个礼拜让我拖。那两个礼拜已经是加量不加价了，那如果还要拖的话，那就继续拖啊。这样子，大家可能在金钱上面比较不要有压力啦。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这个课本的太阳病。那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太阳经啊，太阳经从哪里到哪里啊？大概从鼻梁这边，对不对？然后从背后这样子下来，然后它有分支，它是分成好像四条干道一样，因为最中间是督脉嘛，太阳经是在督脉旁边这样四条，然后呢一直下到人的脚背，然后脚底，然后到人的这个脚趾头啊，小指头。所以呢它是人的全身最长的一条经脉。那它称之为太阳，你也知道，其实我们说一阳二阳三阳，那三阳就是太阳，所以它的阳气一定是最多的。其实最多的阳气呢不一定是最热的，它就好像是地球的大气层一样，保护人的身体。我想地球如果没有大气层的话，我们大概人类走在路上都被陨石砸死了，因为没有东西把它烧掉嘛，对不对？那有大气层挡下总是比较好的。所以太阳经呢其实就是保护着我们人类的最外面一层的气场。那这层气场是怎么样的存在呢？我们在这个讲义补充讲义这个地方呢有讲到有一个单元在后面叫做营卫与三焦啊。那我先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营气跟卫气以及三焦以及命门在这个生病的故事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在营气啊跟胃气，其实营气也可以写成容气，这样懂吗？就像日本人的营养就写容养嘛，对不对？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呢一种的气是滋养你的气叫做营气，一种是保护你的气叫做胃气。那我们从前在讲阴阳的时候有，我们的补充讲义也有。哎，这样好，我就直接讲比较快。补充讲义回家自己慢慢看就好，好不好？我把它一点看就讲完了。那这个补充讲义就有讲说呀，人的这个营气是比较精致的能量才会形成营气，对不对？那就是比较聪明的人在里面做内勤工作，然后比较粗的人、比较有力气的到外面去打敌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吃的食物里面的那个气比较粗的，就会透出来变成保卫你的气；如果是比较精致的气，就留在里面当做滋养你的气，这样子能够听得懂，对不对？那如果以它运行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论点，有一句话叫做“营行脉中，胃行脉外”，就是人的营气总是行在人的脉里面的。这个脉其实，古代的经典呢没有讲得很确定是血脉还是气脉， 但是其实这两种脉都有可能。就比如说一条什么什么经脉，督脉也好，太阳经也好，什么经也好，里面那条经脉里面的气，我们可能比较偏向营气。那一条如果我们要以血管来分的话呢，就是你的血管里面的那个能量叫营气，血管外面的能量叫胃气，这样能够听得懂吗？啊，它一个比较粗，比较在外面；一个比较精，比较在里面。那如果要以脏气来分的话，营气比较是从心脏出来，胃气呢比较是从肺脏出来。但是这个有好几个论点啊，胃气的来源有好几个。那心脏出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脾胃这个中焦呢，吃到有营养的东西呢，它会把这个地方，比如说第二页这个补充讲义的这个第一段啊，他说上注于肺，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啊，就是他说营出于中焦，胃出于下焦，就是说当你吸收到营养的时候，这里吃到的食物里面的能量，它挑出比较精的能量呢，会怎么样？会把它放到你的，会输送上来，然后由你的肺当做一个保护啊，让这个能量从你的心脏输布到你的动脉管里面，然后去滋养你的全身，这样都能听懂，可以吧？因为它比较精致，所以留在凝聚在中间。那至于胃气的来源呢、啊，就很复杂。怎么说呢？胃气的来源有好几路。首先，我们说人的这个，我们在中医基础班有讲，人有这个命门之火，对不对？把太阳经的这个太阳经的本质，我们称之为寒水之气，对不对？那这个水气呢，受到命门之火的这个蒸动之后呢，这种经过命门之火透达过的这种属于水的性质的生命能啊，我说生命能，我不说水，因为这东西不是真正的水，它会沿着这个背后输布上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沿着这个背后这样的输布上来，一直经过你的这个风池、风府穴这个地方，然后绕过来，过你的头顶，再下来，帮你的全身消炎，让你可以长寿的这个气，对不对？这是第一道的胃气。那这一道的胃气呢，它又称之为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灵枢的刻节其实也有讲说，这个胃气这个东西常从足少阴之粪间行于五脏六腑，就它是从肾里面分化出来的啊。那这个，那另外一点呢，它有讲说，那这个是一路啊，也就是从命门的这个肾气沿着这条正路输布出来的，保护你的气，这是胃气的一个来源。可是命门之火蒸动的水气有没有从别的地方有带动什么东西呢？那当然有，就是我们的淋巴腺、我们的油网、我们的人体的能量的膜，这个所谓的三焦系统也一样受到这个能量的牵引在运作，对不对？那这个三焦的气呢，沿着这个身体的侧面这样子输布上来的时候，它又会形成什么呢？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往外的气。那这个从三焦出来的气啊，这个肾间动气有一部分从三焦出来，所以他就说这个命门又称之为守邪之神。什么叫守邪之神啊？就是保护你这个身体不要受邪气干扰的一种力量啊。那三焦出来的气到哪里去了呢？它其实越分化越分化，也会变成人体的这个灵魂的魔网的一部分，所以到时候也是在最外层，对不对？所以三焦出来的这个气也是会形成胃气，所以营气我们只要把它看成是脉管里面或者是脉经脉里面流通的气就好了，主要是胃气。所以从命门出来是一路，从三焦分化出来到人的这个灵体的表面也是一路，对不对？那还有，我这边有引《黄庭经》的一句话说，肺之为气，三焦气，就是当你这个三焦的气输布上来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气，真正的气还在哪里啊？在这里，对不对？胸中大气。那这个胸中大气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三焦这边把命门的这个元气慢慢慢慢输布上来，然后凝聚在肺这边的。那这个胸中大气，你可以称之为胸中大气，称之为肺气。而如果他说，如果你把三焦当做一个脏的话，最后底下最底下有个三焦起伏在气阶，这是什么呢？就是当三焦把这个气都输布到肺以后，这个肺是能够帮助你的气降下来的，所以这个肺会把你的气呢往这个 气街，就是人的气的街道啊，这样子流到脚，就是气能够沉下来才健康嘛，对不对？所以三焦是上来肺再把它降下去。那这个过程里面，肺气也是你胃气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怎么说呢？因为人的皮肤跟肺是相表里的，对不对？人一旦受到风邪，它那个风邪只要一透过皮肤，其实就是跟你的肺气在作用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第一页的这个补充讲有一个啊，《素问》的咳论第38啊，他说：“皮毛者，肺之和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已从其和也。”就是当这个邪气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肺气已经在抵挡它，已经在被它所攻击了。这样能明白吗？所以人的肺的气也是你的胃气的一部分。所以讲一个保卫你这个人的气，它就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构成的因素。那么如果你受邪是从太阳经受邪，因为我们最外层的保护网是太阳经，那个邪气要进来，通常它最容易进来的路径是我们这边的风池穴跟风府穴，因为这边本来就是放这个冷气，冷外界的寒冷之气进入人体的地方。那病毒进入人体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开始钻到你的膀胱经里面去。可是我上次在中基课有讲，病毒的能量也是分经出的，那病毒的灵格啊，灵魂的位阶比人类低，所以病毒可以分成病毒的本体跟病毒的翅膀。病毒的本体就是病毒的那个灵魂，它是会直接钻入你的经脉。而病毒的翅膀怎么进来啊？病毒的翅膀是从你的营卫之气透进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病毒的灵魂比较精的部分走在你这个比较精的这个经脉上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病毒拔出去，你必须把它透在你的身上其他部位的那个病毒的翅膀也把它赶走。所以呢，你就必须把这个把病毒看成一种好像邪恶的灵魂平移你的身体，你要怎么样把它赶走，这是一个伤寒论的这个打这个仗的这个方法啊。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一旦病毒攻入你的太阳系统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太阳系统输布上来的这个气跟肺气结合在一起，就是你的胃气，对不对？当你的病毒已经攻上你的太阳经了，已经攻陷你的胃气了，甚至从你的胃气渗透到你的营气里面去了，等于是你的身体的能量已经被它抓住了，对不对？它已经把你的身体控制住了，那你现在还有哪里可以跟他斗啊？就是你要把他推出去，你还有哪里可以使用？那可到最后呢，张仲景他那一门医术，因为我们讲都是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也是取前人之方来做的，会发现只剩下一条路，那条路就是把药啊从你的脾胃送到你的心，然后从你的营分去透到你的胃分，然后把那个病毒推出去，因为只有这里可以用了，其他地方都已经被病毒攻陷了，这样懂吗？所以太阳经的整个打法的原则大概在这里。那这是指桂枝汤啊。那我们到时候看桂枝汤，就是要从它的五味药里面去看出那个药怎么走，而这么走是有道理的，这样能听懂吗？因为其他地方已经开不下，那个药已经进动不了它了，所以要走一条新的路啊，从脾胃输布到心脏，然后从营分就是从脉管里面把那个气透到脉管外面，然后把那个邪气拖出去，这是桂枝汤要做的事情。那么那至于说这个受邪与传化这个补充讲义呢，不用太在意，它就是说人如果身体的气比较够的话，邪气比较不容易进来，那气如果很虚的话，邪气就很容易进来，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不需要讲太多了啊。那至于说有一些关于三焦的东西啊，这个讲义你们就留着就好，因为有些三焦的东西是要讲那个柴胡汤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我们今天关于太阳这个最表层的护卫人的气的这个东西，我们讲到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对补充讲义就已经打完收工啊。我们来看课本，课本的话啊，我们看一下你们的讲义啊，它的这个有些地方我有涂灰，对不对？这涂灰你们看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卷三之12条跟18条，你们看一下，因为卷三跟12条跟18条，我觉得， 我涂灰是因为临床上不用太在意这两条，但是这两条无论如何是要在47跟48页啊，无论如何要举一下啦，因为卷三的这个内容就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的热论，也就是《伤寒论》里面这个基本的原则是完全从《黄帝内经》里面抄出来的。那什么叫热论？为什么这本书叫《伤寒论》，《黄帝内经》叫热论？就你们有听过感冒的人会发烧这件事吧？所以受了外感在那边发烧什么的时候，那黄帝内经叫做热论。那这个张仲景可能觉得说叫做热论其实很容易引起误解，对不对？因为上火也是热，发炎也是热，所以最好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被病毒类的邪气攻入身体产生的一连串的疾病，那我们把病毒称为风气或者寒气，那称为伤风论或者伤寒论就可以了啊。那后来张仲景的拍板应该是叫伤寒论啊。那这个47页这个12条啊，他说前面是讲传经啊，就是说凡伤于寒，传经则为病热，就是当你这个人的身体被邪气所攻击的时候，它在经脉上面在你的身体里面流窜啊，沿着你的这个膀胱经，我们现在讲太阳病嘛，就大概讲一下，那其他还有别的经啊，这样子流窜下来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也会有抵抗力想跟它斗，对不对？那身体的抵抗力发动的时候，人会干什么？会发热。所以呢，伤于寒啊，病热，这是一个大概的状况。那他说，若凉感于寒而病者，多死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人有六经，对不对？我们现在教太阳病，只教这条经受到感冒打攻击会怎么样？那如果这个人同时两条经受邪呢？那这样比较容易死，这样明白吗？比如说太少凉感啊什么的啊，少厥凉感之类的，就是太阳跟少阴凉感那种就比较厉害一点。那他说，尺寸巨幅者，太阳受病也。好，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脉啊，你感冒，上中下拔起来，因为尺在下面，寸在上面，对不对？如果上中下三部脉都比你平常的脉要更浮在皮肤表面，那代表这个邪气呢攻击你，而你的力量抵抗力跟它相抗，那个战场在你的皮肤最表面，这样懂吗？你的人的最表面在打仗，所以你的脉的那个象会完全集中在表面。所以如果你把的脉是一整片的，就是一整片顶到皮肤表面的脉，那他说顶到皮肤表面这个话讲得太武断了，有些人平常脉很沉的就不会顶到皮肤表面，这样懂吗？就比你平常的脉要浮出来的。而且我一直强调是一整片的，因为一个尖尖的叫上火，这不是感冒啊，这样明白吗？一整片的才是感冒，所以跟你们的脉平常的脉相比，它一整片会浮上来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病毒是在攻击你的太阳经，因为太阳经这条经上面，太阳经所管理的你的身体的区块，就是你身体表面的这个营卫之气，尤其你胃气多一点，你营气少一点，这个最表层的大气层，所以呢战场在偏外面，所以脉也会偏外面，所以这个脉呢随便的尺寸巨幅，就是随便乱拔都会拔到。所以伤寒论的脉好不好学啊？啊，很好学，对不对？那没有学过把脉的，问旁边同学就会了吧？这么简单的脉法啊，大家可以互相教一教。我觉得读伤寒论很好一点，就是你的医术要进步啊，读伤寒杂病论真的进步最快。因为你说脉我不会学，有些人一开始讲脉就把讲27种脉，那怎么办？他听得都很头大，对不对？但今天有同学问我说，老师滑脉怎么把，色脉怎么把，然后我要举很多例子。那可是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读伤寒论，一开始就抓紧这个六经的6种脉，然后会了以后，他金匮要略再教你一些变化，那这个会很容易学会哦，比较有效，比较有效果，你学习的效率来讲是最高的。所以呢他就说，确定你是身体最表层的这条经，最表层的这个区块受到病邪的攻击了，于是呢当一二日发，这几日他只是说就比较早了，就是说如果你感冒的话，当然是比较表面的经会先传到，只是这个意思而已。至于几日啊，随便啦，现在每一个人抵抗力都不一样，就是大概以阶段性来讲是这样子。那他说因为上联那个脉呢，足太阳膀胱经呢是上联风府，就他从这个地方钻进来以后呢，就开始往下面这样子钻嘛，所以呢我们的经脉如果元气不通畅，就会有一种缩紧的感觉，僵硬的感觉， 所以当你的太阳经受邪的时候呢，你会头项痛腰脊僵，就是你会头啊跟脖子啊都觉得僵硬，甚至觉得有点这种侧面的头痛，然后会觉得腰跟背脊很硬很硬，这样能够明白吗？这种你们有没有人感冒体验过这种人生体验啊？有啊，那这种人生体验就是如果慢又很浮的话，那就是太阳病。但是也有人不很明显的感觉到头项僵腰脊痛的，所以这个症是有的话你比较好判断，但是我们实际上临床开药不把这个抓做主症，因为有些人他是这样子哦，长年累月他的头跟腰都是僵的，所以他感冒都已经不能构成辩证点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开药的时候会抓更重要的辩证点，好不好？但是你们知道他的理论是这样子，但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就很多人他太阳经根本没有通过嘛，啊、哦。我们不是讲说如果一个人很容易恐惧的话，他的那个命门火不够，那个气根本通不上来，那就一天到晚背后都僵僵的嘛，对不对？那这个那十八条呢，啊，十八条就不要看了啊、哦，因为我们到时候看本论的是看伤寒，那个伤寒的那个真正的篇章的时候呢，讲的比这个简啊、好很多，所以呢这个麻黄汤只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打法，如果你照他这个十八条去打的话会把人打伤啊，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必要用到那么强的药，所以我们这条就跳过啊。那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条到第三条啊，这个比较要紧一点。第六卷哦，说错了，第六卷。第六卷呢，好重要的啊，这些都是有些要看仔细的。他说呀。第六卷第一条看到吗？啊，可以啊。他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哦，据说有一派研究伤寒论的人说呀，凡是张仲景写到这个“而”的时候，就是在讲重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张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他要讲重点的时候就说“而”，好不好？所以呢？的确我们在辩证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知道吗，太阳病当你身体有邪气进来的时候啊，太阳病或许会头项降痛，脉浮是一定会的啦啊，这也无所谓，只是有人只浮一点点你打不出来有可能，但是呢恶寒这件事情却是一定的。那其实太阳病呢，我们要分成两路，我们说受病毒干扰，对不对？可是病毒的种类不一定一样啊，现在不是有好多种病毒吗？对不对？那病毒的这个翅膀啊，攻进你的人体啊，它有两种攻进你人体的方法，就是它动用这个六气里面的两种气，它可以攻进来。一种病毒的翅膀叫做风气，一种病毒的翅膀叫做寒气，就是病毒它要进入你的人体。需要你的人体的配合，什么配合？就是你如果着凉了，病毒比较进得来，这样懂吗？所以它虽然是种病毒性疾病，可是它也需要你受到某一种能量或者磁场的介入才行。那风气我们在教中医基础的时候讲过是勾芒气，对不对？这样的转转转尖尖的气，对不对？所以风气如果进入你的身体，如果这是你的皮肤。啊，皮肤这个外面一层我们称之为胃气，对不对？然后里面有血管在流动，对不对？那血管里面流动的这些气叫做凝气，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吧。那如果其实我们的凝气跟胃气啊，只是一个气的分配的一体两面，所以我们不太需要把凝气跟胃气强硬的一分为二，这样明白吗？就好像一个比较偏血管里面的就比较偏凝气，比较偏外面的偏胃气。哪里要跟凝气跟胃气一定要在哪个地方断开，那就岂不知道？好，不要分得那么仔细。那如果是风气的话，因为风气本身不是那么是那种扭来扭去的气，所以风气呢进入你的人体的时候，通常不会一下就钻进来，它会在你的皮肤表面这样子绕来绕去，像一种扩散的状态，就是慢慢的蔓延，这样能明白吗？那所以呢，当你的体内受到这个风气的慢慢的蔓延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跟这个风气杠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你旁边开个电风扇，就跟他讲说：“ 拜托你不要开好不好？这种感觉有没有过？就感冒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这样子，如果你有那种怕人家开电风的感觉呢，就是你受的寒气是风气。那如果你受的寒气是受的邪气是寒气的话，怎么样？因为寒气这个东西啊，它比较凝缩，对不对？比较缩紧，就是寒水之气，所以它会有一种想要在人体里面会有一种重力的现象，就它会想往人体比较深的地方钻。所以寒气一进来的时候啊，它不会像风气这样子淡淡的这样绕来绕去，它是直接往里面钻的。所以你经过的那个皮肤呢，被它一冰，然后就缩起来，所以寒气进来，你的毛孔全部会闭死，一滴汗都流不出来。然后呢，到了里面之后呢，可能会入营分，或者可能到骨节里面，所以寒气能够走多深，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受到的是寒气的干扰的话，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呢？就感冒都有可能发烧，有可能不发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伤于寒气的话，不管你发烧是38度，还是39度，还是41度，你都会觉得好冷。那是重寒气的现象。那你有没有听说？我有认识的人就这样的，他发烧是39度，但还要裹棉被，这样有听过吗？但是发烧要裹棉被，少阴病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哦。那这个重点是你脉还是浮的，懂吗？脉是浮的，它能断定是太阳病的受邪；如果脉不是浮的，它已经不在营卫，就是别的病了，这样懂吗？啊、哦，那个《伤寒论》的这个病，太阳病、少阳病，这是一个最大范畴的。然后里面还有分什么什么症、什么什么症啊、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把太阳病的感冒的一开始，把它分成中风跟伤寒，就是被风打中了，或者是被寒伤到了，这样子，明白吗？那中风跟伤寒，现在西医说中风是那个，哦，那个不一样哈、哦。我们在中医的黑话啊、哦，中风是伤风感冒叫中风啊、哦。那伤寒也不是现在那个什么西医说什么伤寒什么菌啊，哦，不是斑疹伤寒那个伤寒啊、哦，就是重感冒啊，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张仲景怎么形容这个状态，他说。6-2条啊，他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就是因为啊、哦、风气是这样子绕来绕去的进来，所以呢你的脉虽然浮，有看吗？太阳病是一定会脉浮，这样明白吗？可是呢你的那个浮的脉呢是松松的浮，不是绷得很紧的浮，而且还要一大片才行啊、哦！一条细条就是少阳脉啊、哦，弦脉是少阳。那一大片呢，松松的浮在那边的话，那你就知道这多半是胃分受到风邪。于是呢，因为是胃分受到风邪，所以因为寒邪才会刺激人的毛孔全部都闭住，所以胃分受到风邪的时候呢，人的那个感觉不会那么强烈，所以毛孔还是开的。那毛孔还是开的会怎么样？就是人的身体抵抗力还希望能够把那个风邪逼出去。就有的时候我们呢、哦，晚上吹冷气，吹的这手臂很酸，对不对？他可能过一天日常生活，有手臂就不酸了。他可能已经被你的气血逼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体会让毛孔开开的，要想要把它逼出来。也因此呢，它会汗出。那请注意啊、哦，临床上的汗出，并不是说你感冒了就坐在那边一直出汗，不是的。只是说你这个人还流得出汗，这样懂吗？临床上是指流得出汗而已哦。你不要说我还没有出来，那边全身一直出汗，所以我不是桂枝汤症，不是这样子。就是知道的汗孔还没有紧闭，就你多穿两件衣服，还有几滴汗会渗出来，这样就知道你的那个邪啊、哦、没有把你的汗孔闭住，所以是风邪。所以发热就会不会发烧不一定，汗出只是你汗还流得出来。但是不一定是坐在那边一直出汗啊、哦。那恶风脉缓，基本上就是脉浮，所以这个脉是浮缓之脉。也就是当你是重于风邪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的症状就是脉浮缓、恶风跟汗流得出来，这三个症状是最要紧的，希望各位回家背熟，好不好？这三就是脉浮缓、恶风。跟汗还流得出来，这三件事是一定不可以忘记的辩证点啊。其他什么发不发烧啊什么的都无所谓了。那另外呢，当然恶 不疯是什么感觉？我像我就我们的旧同学就有很聪明的人啊，他就是比如他家里面人生病啊，他不知道他是中风还是伤寒啊，他把他家人叫过来啊，好像是80老母吧，叫过来然后开电风吹他，然后那个妈妈就觉得哦受不了，啊中风可以开桂枝汤了，啊这样很简单吧啊，就变这里可以帮助借助于器材啊，对不对？你何必自己逞医术呢？啊有电风扇为什么不用呢？啊，那这个第三条呢，就是在讲伤寒。就是如果进入你的身体是寒气会怎么样呢？他说太阳病啊，或已发热或未发热，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发烧或者不发烧都没关系，但是必勿寒，这样懂吗？你的脉很浮，你有没有烧不管，但是你一直想裹棉被，一直想加衣服，一直寒冷，那就代表进入你的身体里面的是寒气啊。那风气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桂枝汤，寒气主要是用麻黄汤，这两个药走的路子是根本不一样的啊！因为一旦这个邪气是以寒气的方法钻进来，它攻击你的地方就是不一样，这样懂吗？所以用的药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我们《伤寒论》有多精细啊！才感冒这个一点点皮毛的地方啊，药就要分得好仔细啊！那你学完《伤寒论》的话，你当然没有办法去看西医了啦。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好粗哦，然后就变成只能在家靠自己，但刚好又学得不很好，然后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伤寒论你要么就不要会，会了你就很麻烦啊。所以呢，像什么桂枝汤、麻黄汤这种药啊，而且伤寒论是这样子，伤寒是这样子哦，你感冒一下子不管，它又会转经，又会传变，它变成别条经的别的病。所以呢，最好什么科学都让你家里面都备一罐，对不对？那一生病马上要吃，因为30分钟以后可能不再是这个病，啊，很快啊。但是你如果吃的对的话，20分钟就好了，就感冒20分钟完全好哦，啊。那他说，必勿寒，体痛呕逆。这个，当这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寒气插进来的时候，无论是在血管里面或者在骨节里面。这个人都会因为这个寒气，让他的气不通，因为寒是会凝聚东西的，对不对？当他的骨节跟血管里面气都不通的时候，他身体一定会很痛，会有痛的感觉。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对不对？就是这个字嘛，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很顺畅，就叫做通；如果他有毛病，就叫做痛嘛。啊，就是一条通道在那边，那个很通畅就是痛，不通畅就是痛。那这个，所以呢，通常。伤寒呢，会伴随的东西呢，会有体痛，但是各位还是要注意哦，体痛这个东西不一定会有。然后呢，呕逆，因为如果你的寒气进入你的身体哦，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人体的肌肉跟我们的脾胃是一体的，对不对？当有寒气像利剑一样插入你的肌肉了，其实你的这个。脾胃就会感觉到被冰到，所以它就会就是恶心恶心的，这样明白吗？当然，呕逆会不会一定有？不一定。有时候它那个就作用在肌肉里头，也不一定会传到脾胃去，所以呕逆也不是一个必然之症，但是相当可能。我记得我小时候感冒的时候都会吐，你们会不会？就是感冒的时候很容易吐，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不晓得要吃暖药啊，而且那时候感冒就喝什么？就要补充维他命 C， 就喝冰的果汁啊，越喝越吐，他们吐多少年？那这个，所以呢，脉阴阳俱紧，就是当你是寒气进来的时候啊，你的皮肤表面就会啪一个绷紧，对不对？然后你的身体里面也会因为寒气进来，把它打，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脉啊，阴或者阳，有人说阴是扶阳，阳是扶阴是沉，有人说阳是上。这个寸，然后阴是尺，不管，因为总而言之，那个脉临床就是扶起来，然后又绷得很紧，然后按起来很有力，这样子，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都绷得很紧，哦，寒气进来的时候，人的脉会绷得很紧，一定会比你平常的紧。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是中风，你的脉跟你平常的那个强度差不多，只是浮在上面；如果你是伤寒，那你的脉一定会拔起来比平常紧很多，即使是平常很虚弱的人，这个伤寒的时候，脉会绷得很紧。那还有一点呢， 脉绷得很紧的时候，有一个必然会有的现象，就是这个人非常不容易流得出汗，就是也就是伤寒的这个症状呢，要抓的话就是身体痛啦，脉绷得很紧又浮在那边啦，然后一点汗都流不出来啦。这个一点汗都流不出来，我有点怕，因为我怕你们把人丢到三温暖里面去试，你真把他丢进三温暖，可能还是会出汗的啦。但是不要做这么绝，好不好？就是一般你觉得你加件衣服会出汗那个程度，他不出汗就算他是了，好不好？那这是伤寒，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太阳病受邪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大分成重的是风邪还是重的是寒邪，这样分成两类，好不好？那然后呢，他再来呢，六之六呢，他讲一个东西叫做风温或者温病啊。那风温或者温病啊，怎么讲呢？风，我们先看条文好了啊，因为这也是认识一下就好。就是我简单这样讲好了，有一种感冒叫做热感冒。那热感冒常常是在你身体被太阳晒得很干燥的时候发生的。那如果你身体已经很干燥了，你又感冒，然后感冒的身体抵抗力一发动，又会发出热量，可是你身体水不够，对不对？所以呢，就算你恶风，就算你恶寒，可是如果你全身又在燥热呢，那你到时候，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的东西到底是热还是寒，就变成打平掉。他就讲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太阳病脉很浮，头项降痛这些都有，可是呢，你的人非常燥、非常热、非常渴，然后又不恶寒的话，那你的这个太阳病呢，就不是单纯的病毒性太阳病，而牵涉到所谓的温病。那温病有好几个定义啊，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那后面还有讲说，如果发过汗以后身灼热，叫做风温啊。它风温的话是脉阴阳俱浮，就是你这个脉啊，所有的脉都浮在表面，底下已经空掉了。这代表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滋养你的身体的营气，对不对？如果你本来身体就已经很干了，你还敢发汗，那不是里面全部都空掉了吗？对不对？那这全身都有烧灼的灼热感，里面是空的啊。那当然，那这是一种讲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来讲啊，风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啊？温病有好几个说法，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有讲说，冬不藏精的人，春天会温病，对不对？就如果你冬天的时候元气有所损耗，然后呢，有些病毒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趁着春天万物生发的时候，那病毒也开始长起来，那那个时候很可能会有温病。但是这个冬不藏精的问题呢，跟热感冒的问题有一部分类似。什么类似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风温现象，或者是所谓的太阳感冒的温病，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好比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的海边玩了一个下午，然后回家在游览车上吹了冷气，那时候你已经全身的精液汗水都被你玩干掉了，那你一感冒就很可能会全身焦躁灼热，产生这个温病或者风温的现象，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另外，那所以太阳病是恶风恶寒，那风温是不恶风，对不对？就不恶寒嘛，反而不恶寒，然后会很渴很燥，口干舌燥。那这种太阳病呢，一个是发生在你已经大量脱水的情况，一个是发生在你坐完飞机的时候，因为你坐完飞机的时候水会被抽干。你们有没有感觉在飞机上可以喝很多水都不用跑厕所，因为它把你抽得干干的？那所以在飞机场得的感冒通常都是这种病。那这些病如果是纯粹的这种太阳外感的热感冒的温病，我们将来教到一个葛根汤就可以处理的哈。但是呢，还有一种是正温病，正温病就是我曾经教过你们的，你病毒感染的同时也发生了细菌的蔓延， 所以你一面感冒再一面发炎，这样是正温病，那个跟热感冒又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至于说什么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那个温病是正温病还是热感冒，这两个都有可能，这样明白吗？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这个蔓延啊。那细菌性的繁殖的这个正温病的话，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不会教得很仔细，但是呢，就主要就是说在感冒药里面要加一些清热凉血消炎的药，同时治感冒，同时让细菌不要再发炎下去啊，那个跟一般只有病毒的感冒是不一样的。那温病什么时候容易发生？我们说坐游览车了，玩完了大汗出大汗以后来再受邪啊，这种热感冒之后，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你熬夜之后，或者是房事不节。就像我有一次嘛，就超级大熬夜，那时候忘了是看什么网络武侠小说，就熬得一塌糊涂这样子。然后那阵子呢，那一天熬得一塌糊涂，然后遇到两个感冒的病人，只是遇到哦，我还不是出手帮人家哦，讲讲话而已哦，让两种感冒都立刻上升了。就当你的气血很虚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把那些邪气都叫进来。所以大家平常要睡饱一点哦，不要不容易生病。好，所以呢，这个是把这个太阳病的这个定义啊，稍微讲一下。那我教温病呢，不是要让同学学会怎么医温病，因为这个已经不属于纯粹的感冒范畴。我只是要让各位同学呢，晓得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分得出来。因为你说不风不寒，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脉是很浮的，对不对？一全部的脉都浮上来，然后你就是太阳病，然后他怕不怕风？不怕，怕不怕冷？就不怕。那你呆掉也不好嘛，对不对？你至少知道说好歹是温病，让我不会医，拜拜。啊，就是要就是有所有的可能性知道一下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伤寒、中风、温病这三个领域能不能分得出来的？中风是怕风吹，伤寒是会觉得好冷，那温病是不怕的，但是脉都是很浮的，那温病还会特别口渴，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东西是今天要记得的事情，你们下礼拜来还会记得这几句话吗？要加油啊，不然你一直学一直没有感冒什么都忘光光，我跟你保证，像我当年一样，我上次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因为一读一直读一直忘，然后一直要等到自己病过以后就啊，总算病了，终身不忘。在我上次在教的时候，在教到大庆隆汤之前刚好得大庆隆汤症，我那礼拜都在感谢上天让我得大庆隆汤症，不然我不会教哎，得了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那个，接下来呢，我们来讲桂枝汤症啊。桂枝汤症是6枝13、6枝14。那这个我们要理解它呢，其实不会很难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的啊，讲过太阳病的中风、伤寒、温病的大概了。那桂枝汤是一个纯粹的中风用的方剂。那这个桂枝汤呢，你看它的这个方子啊。它的太阳中风啊，已经帮你定义的中风了。阳浮而阴弱，阳浮而阴弱，历代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啦。那我大概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正确的解释，好不好？就是因为你的脉比较浮在表面嘛，所以你在接触皮表那边比较把得到，那个脉比较有力量。可是按到底下就比较空空的，好不好？大概这个定义比较不会出错了。那当然各家有各家不同的讲法啊，但是我们用临床上比较确实可以用的啊。那阳浮如果要讲仔细一点，就是说当你的那个抵抗力呢都在抵抗这个风邪的时候，因为风邪你看没有钻过营分，对不对？所以它比较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当你要身体抵抗力要去抗邪的时候，自然而然抵抗力都往这边跑，所以这个底下就比较空，对不对？所以就阳浮而阴弱，就阴会比较空一点，胃会比较强一点。那这个伤寒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啊。那这个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那这个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呀，因为你的抵抗力都跑到体表来抗邪，所以当然会生热，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发热的现象。当然我还是要说，很多人感冒是不会发热的，对不对？哦，感冒就感冒嘛，头痛发头痛流鼻水，对不对？咳嗽不一定要发热吧？啊、哦，还是有不发热的。所以这个发不发烧不是桂枝汤的绝对辩证点，只是知道一下也好啊，就它可以发烧。然后呢，阴弱者汗自出，这怎么讲呢？就是当你的气呢，全部都跑到表面的时候，其实你的营分已经气不够，对不对？那营气越虚，那个气会越不容易抓住，所以呢，营分里面比较空的时候，它不能把气抓回来，所以那个气呢就会一直用在想要把病邪逼出去。那能够把病邪逼出去的媒介呢，就是出汗，所以这个人的汗孔就开开的，很容易流汗。但是这个汗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病医好的汗呢？通常不是，因为你要吃了桂枝汤以后，把这个抗邪的能力送到营分，再把那个邪气逼出去才会好。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流得出汗，那个汗还是没有什么用的啊。像我们有些人对中医是一知半解啊，所以像我们家从前，我们家老奶奶或怎么样，她就会看到你生病感冒了，她就会说那你裹多点棉被，到发汗就会比较好。那可是往往发了汗也不会好，对不对？因为那个汗光是流汗是不够力量的，你需要有抗邪的力量在你的汗里面才行。那个是要吃了桂枝汤以后的事情。那这个瑟瑟恶寒，兮兮无风，那瑟瑟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缩在那边，怕冷怕冷。兮兮是什么？兮兮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觉得天气不热的时候，有人抓一把冷水这样子哒哒打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很讨厌那种感觉？那种讨厌的感觉知道吧？就是冷雨这样子打在身上那种讨厌的感觉。就说当你吹到风的时候，即使是很温暖的电风扇的风，你会觉得那个皮肤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开始出来了，那就是兮兮无风。那兮兮发热呢？这个习习力在解释可多了，所以干脆不要理他，反正桂枝汤真的不一定会发烧。啊，反正好像热烘烘的啦，好不好啊？习习发热就当做热烘烘的。至于其他那些历代可怕的解释，你们自己随便找一本注解本看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是绝对对或者绝对错。然后呢，鼻鸣干呕啊，鼻鸣干呕是什么呢？有些人说鼻鸣是因为你感冒嘛，所以呼吸声比较浊重，但是我不取这个解，因为呢。日本的有一位伤寒的研究者，就是森立之啊，他100多年前的人吧，他呢说，因为中国的汉字是唐朝那时候传到日本去的，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唐朝时候传到日本去的汉字的那个鼻鸣两个字，日本人的拼音是念打喷嚏，这样懂吗？所以。如果那个时代的考据算对的话，那鼻鸣就是打喷嚏的意思。哦，那我比较相信打喷嚏的意思啊。那说什么呼吸不通，那是后来一家自己讲的了啊。就是根据古中文的考据，它鼻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打喷嚏的意思。那干呕我们讲过，就是当你的这个风邪进入你的胃分，对不对？皮肤里面血管外面这边有肉啊，那风邪压在肉上，就好像压在你的脾胃上。所以你脾胃就会有一种骚乱不安的感觉，所以胃口一定会比较不好嘛。哎，你们有没有人是越感冒胃口越好的？有没有？让我知道一下。有哈。 有的时候会这样。 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那是太阳病吗？还是别的病？ 阳明吧。 阳明啊。通常会有一点胃口变差吧？我不知道。还是有些人他受到一种洗礼，说感冒的时候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才会够。所以。从小就已经养成这种精神习惯了，我不知道。那一般来讲，感冒是胃口会差一点的啦，好不好？当然，呕、哦、是不是桂枝汤的重要辩证点？不是啊，吐不吐不太有关系。甚至如果你一直吐的话，反而不是桂枝汤症啊，一直吐反而是柴胡症。所以它就是不能偏左，不能偏右。我们伤寒论就要把这个感冒这个东西啊，一点一点分析，一点点分析，要拆得好仔细。然后这个感冒有什么药，那个感冒有什么药？那当你把这些都学得很仔细，要再把本草学过来的时候，那你就觉得中医真好玩啊！就是它的那个理路非常的清楚哦，不是外面说的那么不科学，因为这些药方都是非常强、非常有效的药方。于是呢，就要用到桂枝汤了。那我怎么敢这个时候来讲桂枝汤啊？现在讲桂枝汤，我要耽误很多人回家的时间，所以 非常抱歉的，我觉得这个今天课程应该在此打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皱风什么样子，伤寒什么样子，温病什么样子，大家回去把它背得熟熟的，好不好？那至于什么营气怎么走，胃气怎么走，这乱七八糟不要记得就算了。当老师讲笑话，好，就是伟大医理都要记得，辩证点一定要记得。那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辩证点，对不对？你要记得，绝对有的辩证点你要打个星星圈起来，或许有的辩证点打个三角圈起来，好不好？那个东西才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讲桂枝汤，我不愿意把五味药拆开来讲，所以我要把它，就是下一堂课我们要仔细的来贯穿这五味药，因为这五味药都是非常重要。我们桂枝汤在中国的医疗史里面称之为万方之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你如果能够把桂枝汤学得非常好的话，你整本伤寒论的研习至少会容易一倍，所以我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方。你从桂枝汤里面可以拆出很多其他小方，很多药的药理跟加减变化从这里面可以越看越清楚。等到你能够越看越清楚的时候啊，你有一天你会觉得你看本草备药看不下去，就是因为现在一般中医师或者中医科班的人对于这个药的认识都杂杂乱乱的，那那个杂杂乱乱其实不是很好。那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很单纯而专精的理论去认识这个药。那还是要跟各位同学再道歉啊，我原来希望今天是能够把桂枝汤教完的啊，这希望是如果我之前不讲一个钟头的废话的话就可以教完。那有人要回美国啊，我希望不要有一些有怨念从美国传过来啊。啊，真的是，不过我觉得下次再讲可能会讲得比较好，好不好？那各位先听到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简直是言之无物啊，那就下次再来试听一次好了啊。如果再觉得不好，就再办退费啊。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什么临床上面有经验的人要问的？没有啊。如果你们要问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写纸条给我，好不好？哦，我说一说纸条，然后在下礼拜一起回答啊，说不定回答一个问题，一节课就过去了。那么你们可以开始买桂枝汤哦，一家成一罐，不错啊，你们可以去批药。好，那我现在的话，关录音档啊，然后全给助教。